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五。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说九大，后来又变成了八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2015TG387，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今天这一时段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就邀请嘉宾来给大家一起说说这第九行星的事儿，一起来听。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说说这第九行星的事儿。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 大家好。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呢，前不久是公布了这个直径接近300千米的2015TG387，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和存在呢？ 这颗就是 2015TG387 呢，本身它从编号上讲，它其实还是一个小行星的暂定编号，就是 小行星。 对，我们是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太阳系里面啊，除了像地球这样绕这个太阳转的有八颗行星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小天体啊，包括彗星啊，包括小行星。其实我们现在多出来一类叫做矮行星的东西。那么从编号上说呢，它其实是由发现它的时间来说的。2015呢，说明这个小天体最早是2015年发现的。T 呢，其实是说它发现在哪半个月，它就是一月份的上半个月发现的叫 A 啊，下半个月叫 B， 这样排下来啊，不用字母 I 和 O。另外后面那个数就是那半个月里发现了第多少颗啊，所以基本上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型编号啊。但实际上这颗小天体本身它其实还比较特殊啊，所以应该说能够归到这个我们现在说的矮行星这类上。它绕太阳转一圈得上万年，大概好几万年，大概4万年左右。这样的话，真正它的轨道能够非常准确的定，我估计啊，这怎么也是一个就是万年量级的事儿。 哇，还得有段时间哈。这个小行星是不是它的外号？我听说叫小妖精。 这种小天体其实在必须得等它的轨道就是非常非常准确了以后，才能有一个永久编号。有了永久编号以后呢，由它的发现者会得到一个命名权。但是因为这颗小行星比较特殊，所以它跟其他的小行星命名不太一样，就不是说你想怎么命名怎么命名，它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需要用什么神话传说啊，或者怎么样，这样 是这样哈。那我们也提到了第九大行星，那这一颗首先它不会是成为第九大行星的吧？它是个小行星，对吗？那它和第九大行星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呢？ 对，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太阳系里啊，就是在2006年之前啊，当时我们以前说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知道有行星，那么其中有叫所谓的大行星。另外呢还有小行星。那么大行星呢，其实大家一般大家从教科书上了解，以前都会觉得实际上有九颗大行星，我们叫九大行星。 对， 水晶地就是说从水星开始一直排啊，就是最后第九个其实是冥王星以前。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把冥王星降级了，就冥王星就不再和其他的这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按照新的定义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太阳系已经知道的是有八颗行星啊，到海王星。海王星以后还有没有 这个行星了，其实并不知道啊。所以那么这次发现的这个呢，首先它肯定不是我们以前意义上的这个大行星啊，现在叫行星了，它肯定不是行星。但是呢，通过它以及在海王星轨道以外啊，其实它有一个叫柯伊伯带的这么一个区域，在这里面其实已经发现了比较大个，另外呢轨道这个远日点也比较远的，就是离太阳还相对来讲比较远一堆了，大概一二十颗。这一二十颗的柯伊伯带天体的轨道上看呢，这些小天体它们彼此之间的轨道呢，其实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大家猜可能是在这个比较远的轨道上有一个质量很大的一个行星，然后受到它的影响，然后这些小天体它轨道才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啊。所以现在大家猜呢，应该说冥王星轨道以外有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大个的啊，可能比地球质量还要大个的这么一个行星在。 哦，是这样。那这个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呢？是最权威的组织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由全世界的专业的天文学家们，就是说组成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我们叫 IAU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很早就成立了。然后我们中国呢，因为有中国天文学会，它也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一个这个会员单位。 是冥王星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在2006年的时候被国际天文联合会降为了一颗矮行星啊，九大行星呢就只剩八颗了。很多朋友啊发来互动啊，说啊有八颗行星了，我们还以为是九颗哈、啊。也就是说，当时这条新闻啊，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关注到了。我觉得冥王星挺可怜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学的也是九大行星啊，我还觉得这个名字很酷，为什么就变成矮行星了呢？ 当年啊，就是2006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天文学家从来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能够这么被公众关注，全世界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在吐槽，然后就觉得你们天文学家怎么回事。因为冥王星发现的时候，其实当时它是1930年发现的，当时发现冥王星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对太阳系还了解的不够清楚，发现了天王星海王星，首先前面这几颗啊，前面这除了地球以外那五颗行星大家一抬头就能看见，所以这无所谓是谁发现，反正老祖宗就谁都看见了，像我们祖先就是水星金星啊，老外他就分别也有不同的命名，什么各种神啊、战神啊，或者信使啊，什么等等。从天王星开始，那当然就说是真的，就是通过望远镜啊，发现的，肉眼望远镜看到天王星、海王星。那么到冥王星发现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没发现其他东西呢，啊，就觉得反正也就应该是个行星，也是绕太阳转的嘛。但实际上冥王星呢，首先一个是它个儿比较小，跟前面这些行星比，其实没有那么大。另外它的轨道呢，不是很接近正圆的一个椭圆轨道，它椭圆有一点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走到海王星轨道里面来，比海王星离太阳更近。另外呢，前面这些行星几乎在一个同一个平面上绕太阳转，那么冥王星轨道面呢，比这个我们叫黄道面啊，离黄道面倾角也比较大啊，所以看上去它其实本身就不是那么顺眼。过了几十年，就有人就提出来，通过太阳系演化算的时候就发现呢，就是理论上在海王星轨道之外应该存在大量的小天体带，这个带我们叫柯伊伯带啊，或者叫海王外天体。那么这柯伊伯带天体呢，然后从1972年开始就发现了一颗啊，冥王星其实是第一颗，1972年发现了一个柯伊伯带天体，从92年啊就不断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柯伊伯带天体，最后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冥王星绕太阳转的轨道附近有大量的小天体，这些小天体它们的轨道呢，在动力学上跟冥王星轨道是没有差异的，所以就等于是冥王星带了一大帮这个小兄弟一起绕太阳转。那么这样的话，冥王星如果是第九大行星的话呢，柯伊伯带天体里面的其他的，比如小点的，因为刚开始发现就是开始都比较小，后来就发现比如有它一半那么大的，有它三分之一那么大的，那么这些呢原则上就应该排第十第十一，就是你就摆不平了，实际上因为你大家轨道都一样嘛，凭什么你叫大行星我不能叫，比如第五十大行星第一百大行星都那个，你就没法收口了， 全在这个圈、 除非我定义一个比如说多少公里以上我就叫大行星。但是呢，随着这个观测越来越多，发现的天体越来越多，后来就开始发现比冥王星还要大的 哦，还有 柯伊伯带天体，像细神星，其实就是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个，肯定比冥王星大，叫细神星。他发现了以后，因为原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事儿嘛，然后后来特别是发现冥王星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天文学家，后来他去世了，你知道吗？因为本来就是好几派观点，有人就看着那个冥王星就不顺眼，就觉得它不应该是大行星，跟别的大行星都不一样，人每个大行星都是自己孤零零的绕太阳转，就你带一大堆东西绕它转，把你定义成大行星，别人谁也摆不平，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就一直在讨论。原来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当时那个小行星中心啊，就国际小行星中心，我们当时其实是想给冥王星呢同时一个小行星的编号，当时第20000号正好要排到第20000号小行星，就把冥王星既叫大行星也叫小行星，给它一个20000号的编号。后来结果这个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最后发一声明说不行，考虑到大家的这个理解嘛，就还是叫。但是最后后来发现，等到细神星一发现，后来就不行了。就说一旦这个细神星发现以后，当时没办法给它起名字。它发现的时候 ，NASA 当时就宣布我们发现第十大行星了。大行星它是不能由发现者命名的。因为以前像天王星、海王星，那都是发现的时候就那么写了。冥王星是一个小女孩命名的。小行星我们有严格的规则，应该发现者怎么命名，像这种特殊的怎么用什么样的神话来命名。但是细神星如果它是大行星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起名字。所以是拖到一直拖到2006年开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在布拉格我也在场，就是那会儿呢，就等于是公众舆论里面你们这些天文学家太那个了，连一个名字都起不出来。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就直接要把冥王星拿下，它不能叫大行星了。中间大家又投票又在商量，所以最后呢就折中的一个办法，拿下给它降级，但是呢又专门为它定义了一类矮行星。 哦， 其实这类矮行星定义的其实并不好，实际上是对对对，但是没办法，那折中嘛，最后定义了矮行星以后，把它叫做矮行星了。为怎么拿下它呢？就是当时我们发现呢，其实天文学家一直没有严格的对什么叫行星给定义。所以在2006年呢，就第一次对太阳系的什么叫太阳系的行星做了一个定义，定义它必须得绕太阳转，什么圆轨道。同时有加了一条，就是说它必须得把它轨道附近的那些小东西都给清空了。那冥王星因为不满足这一条，然后等于找一茬给它干掉了。我们天文里啊，其实是以前有过矮星的，就恒星。恒星里面是有矮的，这个恒星矮它用的是那个 dwarf， dwarf， dwarf 这个字其实就是那种侏儒啊、这个英文里啊有侏儒的意思，有这个就是没有发育完全的，有这个意思、就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个子的高矮、所以恒星里面呢，这个矮星呢它是属于恒星的一类的，包括星系，我们星系也有矮星系，那矮星系也是这个星系的一类。但是行星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就是行星是我们定义，按照我们新的定义，行星定义完了以后啊，现在只有八颗行星。所以矮行星它不属于行星，小行星也不属于行星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其实有的时候容易引起误解啊，所以这个但是没办法，就是既然已经这么定义了，反正就大家就这么用了。 是这样哈。那我很好奇啊，就是刚才网友也问了，说这个星体计算，我们现在肉眼能看到的都是小亮点，对吧、就是普通的民众在仰望天空的时候，那我们科学家是怎么计算它们大小的呢？还能计算的那么的精确，甚至得出来具体是多少公里的直径？ 这个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比如对于行星来讲，其实对于小行星来讲，我们其实它的大小其实是比较难直接观测。就像刚才这网友说的很正确，就是我们直接的观测其实是它的亮度。这个亮度呢，实际上因为它是反射太阳光嘛，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它的轨道的话，我知道它离太阳有多远，然后它离我有多远，我看到的亮度能知道，距离我能准确的知道。但是由这个反推它有多大，其实我要需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就是它的反射太阳光的这个能力，这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它是偏黑一点，就像煤一样，那它肯定你就看上去更黑。如果它是很亮的话，比如有上面有冰的话，反射太阳光更亮，它更亮。这个反照率我们一般直接的观测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会通过红外观测啊来知道。然后对于那些特别大个儿的话，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直接拍，能拍出它的大小来啊，这个是很少的例子。或者比如说我们派一个飞船过去到它附近去拍它啊，如果我能直接拍到它大小的话，当然这个大小就能定得比较准啊。现在这些大小基本上还都是通过红外的观测和光学的观测结合起来以后去猜它的反照率，这个大小还是误差比较大的，应该说。 是这样哈。那我们人类这个对于行星的探索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最早对于行星的探索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最早比如像甲骨文啊什么上面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到古人对于天象的观测，就说如果你真的晚上去往天上看的话，你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绝大多数我们熟悉的这些星座的这些东西，恒星它都是东升西落，它彼此之间呢相对位置没有变化。但是呢，这个里面其实是我们能看到有五个天体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行星啊，地球不算，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这是我们肉眼就能看到，而且相对而言呢，它都比较亮啊，在天上比周围的恒星一般都亮。然后你会看到它们在恒星背景上是有运动的，而且这个运动呢，它并不是完全的，比如说朝一个方向，它有的时候我们叫顺行，有的时候叫逆行啊，所以它在恒星背景上其实有的时候往这边走，有的时候往那边走。所以这件事儿对古人来讲，其实很奇怪的事儿，在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和地球一样都绕太阳转的这个时候， 对他们， 那你这个 很久以前还觉得地球是平的， 对对对。以前你会觉得反正你看上去天上的星星都在绕地球转嘛，那么这几颗星这五颗星其实就 特别奇怪。古人当然其实他就会想办法，总是要解释他嘛，所以他们只能去猜。像中国古人比较相信，就是说星星他们的位置啊，他们的变化呀，都跟地上的事儿有关，所以他就老去这个想办法去跟地上发生的事儿去对应。 对，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人也说金木水火土，中国古兽有青天监，他们就是要根据这些行星的排列和运转来预测这个发生的事情。 那老外呢，他会给他起不同的别的名字，你像水晶叫 Mercury 信使啊，这火星他叫 Mars 叫战神，青天监其实是我们国家以前的这个专门的做天文观测的这个地方，实际上离咱这很近， 算是最古的天文台嘛， 建国门这儿就离咱们这个一站地的地方，电台离一站地上就是北京古观象台，这个其实就是以前这个青天监观测的地方。明朝和清朝的这个环台天文台啊，现在那个台顶上还有八架这个清朝的这个天文观测仪器啊，国家一级文物。那么这些仪器呢，其中有的就是用于测量这个天体的，比如各种不同的坐标的地平坐标系的坐标啊，或者赤道坐标或者黄道坐标。因为中国古人他是有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念吧，就觉得天人合一，所以呢他对这个天象记录特别的重视。就是中国的古人我们留下的天象记录是全世界应该说是最全的。在有些朝代，就是说天文如果真的你觉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话呢，那这事儿普通老百姓就不能学天文，不像现在你大家谁都可以想看就看，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学天文是要杀头的，就他必须得在这个专门的地方，然后自己往下传。这个事儿我们现在100%的知道，就是说天上的恒星或者行星它们的位置和它的变化，它不可能影响我们地球上的人或者事儿啊，这是我们现在确切知道的。 刚才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古代啊观测行星以及观测太空的这个知识或者说故事哈，我们也说了其实他们的这个观测恒星的走向和定位来预测地上的这个事儿是不靠谱的啊。但是毕竟在之前的历史当中有过很多的这样的类似的大的事件啊，他们当时还是这么去办的。古代题材的剧当中经常看到什么五星连珠 啊， 必有大事发生这样的 去对了以后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总有碰巧的时候， 更多时候是 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一个什么别的事，他就会想他至少先给他记下来 解释功能， 记下来对，记多了以后他可能会觉得这两件事有联系。行星的位置呢，这是一类，包括刚才你提的五星连珠啊，比如说这个火星啊，火星有的时候呢它会走到这个天蝎座这个大火附近啊，类似这样的事，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看历史上的那些记载啊，有些本身也是有问题的，非得要跟这个地上的事对应，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天文观测的这个 改 对适当的改改，这都有可能啊。现在这个还有一些其实是比如说彗星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就有人经常会天上出现大彗星，不管是中国人啊老外其实也是都会觉得扫帚星嘛，就觉得是不祥之兆。包括像日月食，这是也是比较好玩的，就发生日食的时候，比如正在打仗，突然这个一下这个月亮把太阳挡住了，白天天就黑下来了，很震撼的事儿。对不知道的人，那肯定他就会各种猜测嘛，叫荧惑守心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确实有过很多记录，它有可能是被改过的。改朝换代嘛，他有的时候他会就找一些天上的证据什么的，这都有。 我们也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古人啊，金木水火土这五颗星他们一直在观测，因为这是肉眼就可以看到的。那从古至今我们探索这五颗星是比较多的，天王星海王星这些星星其实我们刚才您也说了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所以说古人是没法探索的。那是不是这些星星都是有了望远镜之后才有条件去发现探索的？ 对，这个呢就得必须得有望远镜了啊，有望远镜以后通过望远，但是呢早期的这种行星的发现其实它也是用肉眼通过望远镜这么来发现。到现在以后，因为海王星再往后你再想肉眼直接发现这个比如说太阳系小天体就很困难了，除非它离你特别的近，比如它绕太阳转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离地球非常非常近，那你才能看见它。绝大多数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发现几乎全都是简单的说就相当于是跟拍照片一样，我是通过观测望远镜观测我去拍出来这个不同的照片，然后看它在同一个方向上比如不同时间有小天体在恒星背景上移动，通过这种方法来发现的。包括现在说的2015这个TG387，这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现在天文观测用我们的探测器发现的。现在已经没有人真的拿肉眼去这么看了 啊。就是说呢，这个有大型的这个太空望远镜啊，也有这个我们发射的探测器去来对这些行星啊以及天体进行一个探索哈。我们的网友张家马也提到了这个探测器的事，说当年美苏之间的太空竞争很厉害呀。我看过一篇文章说， 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太阳系行星的很多的认知都是在那一时期，他们发射的这个探测器啊，在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态度发射的探测器发回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吗？ 有这个因素啊，美苏主要是冷战那会儿那个探月啊什么的，就是包括载人航天，包括探月，但是也有一些对于太阳系行星的探测啊，特别早期，比如说像水星啊什么的。但是除了那个以后，一直到现在，等于天文界吧，就是一直对太阳系的行星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这八个行星，包括冥王星啊，其实加上冥王星，现在都有探测器已经过去到跟前儿去。看过了，准备工作就很长，然后飞过去也得类似十年左右，对不对？但到跟前拍了几张照片回来以后呢，那还是其实出乎意料的，就 是 所有你会发现，因为太阳系其实内太阳系啊，我们现在说的其实都是太阳系很中间的地方。内太阳系的虽然人不一定能过去，但是我们是能够发探测器过去的。其他天文学因为关心的地球以外的这个范围太大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地方都是不可能过去的啊。但是内太阳系过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每个探测器只要它离这个我们的目标天体近，得到更清晰的照片或者更清晰的不同波段的观测数据，永远都是出乎意料的，总是会给你带来很多以前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新的东西。 那我们国家对于行星的探索现在有哪些成就呢？ 我们国家的空间天文这几年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的。当然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去专门的行星探测器啊，但是下一步比如说这个火星探测，五年之内吧，中国的火星探测肯定是会有这个探测器了。同时呢，可能还在讨论对这个小行星啊彗星的探测。我们嫦娥系列里面其实是对一个小行星做了那个探测的，这也是特别有意思。 是手对 这个对的，当时因为那个嫦娥本身的那个绕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还有燃料。当时那个因为他们轨道计算的特别厉害，就是省了好多燃料。这个飞船专门还走到这个地月系统的拉格朗日点做了观测，然后就往外飞还过了这个小行星，所以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后面目前我们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天文呢，现在主要还是一些高能的卫星，像悟空啊、慧眼呀、马上的爱因斯坦探针啊等等，就是说可以说就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这个空间天文有了本质上的这个不一样，完全的天文观测卫星在天上飞效果都特别好。 也有网友问啊，说人类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探索各种行星呢？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也偶尔看过一些这个论调，或者说这个还是管管地球的事儿吧，怎么就老想着去说冥王星海王星往这个外面飞呢？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那您在这儿是不是也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说实际上作为天文学科本身来讲，因为他关心的就是地球以外的事儿，更直接的作为他这个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我认为他首先满足的其实是我们好奇心，就人类的这种好奇心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大家只这个满足于关注地球上的事儿，周围的事儿都不关心，我觉得这人类发展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能够现在往前不断的再往前走，不断的进步，最关键的还是好奇。那么这种好奇本身它的这个成果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很多跟我们有关的，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其实就是好奇。那像太阳系的探索其实也给我们方方面面，包括技术方面，其实也都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发展啊，很多的我们现在的高科技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文学科的这种探测能力的这种追求。我们对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好奇，我们的探索精神，我们向外去永远都想知道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火星哈，火星题材的这个电影啊也是非常的火啊，近几年展现的场景就是人类已经有条件去火星上登陆甚至移民了，您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 因为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其实是很近的啊，最远才走到月亮是吧，这个以光速比可能就一秒钟的时间啊，是40万千米。就下一个目标啊，除了小行星以外最可能去的还是火星啊。火星因为本身呢它跟地球还是有一定的相似的，自转轴的行角差不多，所以它也有一年四季啊等等，重力当然跟地球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也不是那么大。作为人类以后真的想去哪儿的话，就是火星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有人在探讨比如去改造火星。我觉得去火星当然是能实现的啊，我们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我们可能会有人真的上火星，但是真正所谓的移民这事儿我觉得呢还早着呢。有人很乐观，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因为移民这事儿可能怎么也是个50年啊一两百年啊。 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寻找第九行星的事啊，也聊那么多关于行星的事儿，是不是其实寻找第九行星是对太阳系边缘的一个探索呢？它本质上 其实还不能这么说，就因为即使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离这个太阳几千个天文单位啊，这实际上 都还是我们说的太阳系的非常内部。我太阳系其实是很大的，就是以前他们老说什么我们探测器飞出太阳系，飞到太阳一边，这都是瞎说的，就是还早着呢。我们太阳系，因为太阳系最边缘是奥尔特云，是一个几万个天文单位的一个尺度，所以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些包括人类的探测器旅行者一号二号啊什么的，因为在最近在说旅行者二号的事，那都只走了太阳系里面的非常非常小几百分之一，还早着呢。即使现在发现的这个 2015TT387 它其实也是在太阳系非常内部。 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感谢朱馆长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解哈，了解了一下这个新闻的相关的知识，更了解了这个关于行星和太空的宇宙的很多的奥秘哈。 那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星辰大海。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当灯笼就职业消失的北极圈，银白的天际线在我眼前，有种危险在你我心里面，是贪婪的一念多么 我的界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气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五。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这一时段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节目的精彩剪辑。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过解放沈阳和解放北平，以及之后对于城市的管理的故事。在解放战争中一系列被解放军解放的城市当中，上海算得上是特殊的一个。在当时国民党发售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为什么说解放军解放上海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解放后的上海又该如何发展，如何管理？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 上海，1949年5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玩。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呐，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东方巴黎不夜城。说起民国年间的老上海，恐怕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些词汇。作为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桥头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上海 确实呈现出来些许洋味十足的劲儿。但幻想终究是要破灭的，解放前的上海早已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的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0000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 而对应这种乱象的自然就是物价飞涨。在1949年5月，500万金圆券能买到的只有一个烧饼。还记得刚才那位用金圆券糊墙的贾先生吗？和上海的所有老百姓一样，整日愁眉嗨声叹气，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5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的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说到在等什么，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就更纳闷了。 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2日下午，国民党当局弃守南京，部署退却。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等撤离南京，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应钦公馆宣布撤离南京，南京解放。同一天，常州、无锡相继解放。4月27日，湖州解放。 上海的西北、西南地区都已经解放，解放军挥师上海，不就是一两天的事儿吗？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不要过于迫近上海，军令如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将士就此停在了苏州，静待总攻。怎么了？难道说上海很难打吗？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作为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城建设施、工厂企业、金融商贸机构，每一项都如同珍贵的瓷器，需要精心呵护保全接收。而提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这位解放军高级将领，不仅是上海战役的总指挥，同时也是这座城市未来的父母官。 陈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3月14日，陈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 熟悉党史的朋友也许会注意到，陈毅在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总方针，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但尽管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成功接管沈阳、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经验，到了上海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是犹豫了。 毛泽东直言不讳，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确实，上海的情况太特殊了，要不我们请苏联的同志帮助我们管理。面对会上中有些同志的建议，陈毅以他浓重的四川口音表了态：我的意见是自己准备搞城市。 兼资文武此全才，刘亚子先生对于陈毅的评价确实再恰当不过。困难再大，疑虑再多，也要自己搞城市，军人之豪迈显露无遗。但在粗放的背后，到底怎么搞，陈毅还有两点原则：慎重，缓行。 瓷器店里打老鼠，老鼠要打，瓷器不仅不能破坏，还要好好保管，为我所用。能够做出这样形象的比喻，足见陈毅心思之缜密。接到任命后不久，返回前线的陈毅就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入上海，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为好。适当的准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丹阳集训。 当时战士们要把入城纪律贴在背包上，后一个人看前一个人的，天天背诵。而这些就是陈毅要求大家读懂读透的。上海概况、上海各种公用事业概况、上海各团体等等，200多本小册子，囊括有关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乃至年间之内的一切资料。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正是陈毅一贯的行事风格。而一旦准备完毕，如何在瓷器店里打老鼠也有了具体的方案。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直到1949年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三野九兵团是浴血苏州河畔拔钉子的先头部队，而在胜利攻坚后，他们严守纪律，露宿街头，甚至没有惊扰城市的夜晚。 而这一切所谓的，就是保护这座娇贵如同瓷器一般的城市。那上海战役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电线通啊，电话通啊，当时停水停电都没有时间，队友的电灯都开，电门也开，电门也开。 正如新民报社记者所说，战后的上海水电接通，秩序井然，与之前所有城市的解放初期都迥然不同。一切表象似乎都预示着接管工作将无比的顺利， 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要想了解当时上海的城市状况，我们得先从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去寻找线索。我手里这两份手稿是上海市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其中第一份是这样写的：江南船所一时不需要及贵重材料着先疏散，以免招致意外损失，应派得力人员至基隆准备设立分厂。怎么叫着先疏散呢？说白了，这就是一道要求拆除运走上海江南造船厂贵重物资的命令。再来看一下落款，永清就是桂永清，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我们再来看另一份，发电地点台北，发电人时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即上海市政府陈代市长出如兄，沪上物资如纱布、面粉、五金材料、牙刷、牙膏、牙粉、毛巾等日用必需品，本省极为需要，请尽量运输来台，以免资敌，可以每斤交换或购买一颗，如何？垫付地，陈诚。时间是1938年4月29日，民国1938年4月29日，也就是1949年的4月29日。那个时候上海战役还没有开打，但打定主意撤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在抢运物资了。这封电报里说得很明白，纱布、面粉、牙刷、毛巾一概运走。解放的上海，共产党接管的上海，压根儿已经成了一座空城。从能源物资到日常用品，国民党撤退之前什么都抢，城市自然也就什么都缺。如果我们套用陈毅市长那句话，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比喻，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付出了一切努力想保住瓷器店，但瓷器没了。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可是钱呢？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 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元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元券吗？21万亿，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金元券这种东西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元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现实唯一的合法货币。而二号令就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以前完全废止金元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一元折金元券10万元。 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兑换业务随即开始。一时间，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元券源源不断地送进人民银行，库房瞬间就堆满了。很快，营业大厅、走廊、甬道、厕所都满了。 如果要用一部电影的名称来形容当时的兑换，我想最恰当的应该是《速度与激情》。当时全市市民踊跃行动，争先恐后，毫无一丝的犹豫就抛弃了这种废纸。5天的时间，上海市共收回金元券36万亿。政权更迭，换发货币，此前军管会还为这事担心过。事实证明，人民对于金元券之憎恶早已是无可复加。关于此事的具体情况和分析都记录在了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手稿里，由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出具的关于接管城市的经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珍贵的手稿。每个城市差不多均是3天至5天，即收兑或排挤完毕。市场上，我一宣布伪金元券为非法后，商民立即拒用。立即拒用，对应的自然就是收回的那36万亿废纸。在这份总结中，甚至列举了这样的教训：初期对伪金元券的垮台估计不足，兑换中也出现了定价过高的情况，当然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真正估计不足的是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银元。 银元炒作明目张胆，人民币地位岌岌可危，投放压制、阵前喊话都收效甚微。新货币到底进不进得了大上海？陈毅大手一挥，当机立断，上海证券大楼发生了怎样的战斗？ 1949年6月的上海，街头巷尾有人在高声的叫卖着：“哎，大头要吗？哎，小头要吗？”这种叫声是此起彼伏啊！哎，这些神情非常嚣张的家伙到底是在卖什么呢？其实啊，就是银元，因为这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所以人们管它叫袁大头。那么小头又是什么呢？其实啊， 就是这上面有蒋介石的头像，所以也管他叫蒋小头。甭管这大头小头，那也是旧政权的货币。现在既然城市已经解放，按理说银元应该慢慢的就不应该再用，但是可别小瞧了这帮手里攥着现大洋的小混混，哎，就凭他们，有人就敢叫嚣，人民币休想进入大上海。接连出现的两种现象，让军管会的干部们越来越不安了。 一是老百姓兑换完人民币，转手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一分钱都不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就又兜回来。而第二种现象更加严重，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仙石、永安、大兴、新兴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元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2000的关口。 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对了，这么甜就没完没了了。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后，就如同是三伏天散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怪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 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唱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5，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上一时段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解放军是如何解放上海并接管上海的，金圆券也成功的被人民币所代替。但是在接下来，上海的管理和发展又遇到了哪些难题？在这过程中又打出了哪些没有硝烟的战争，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继续来听。 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这个家伙显得是非常的得意，果然有黑手。经过侦查员几天几夜的摸底，发现暗中操纵银元投机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的后台就在这儿。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很多金融资本家纷纷逃离了上海。到了城市解放的时候，证券交易其实是处于停顿的状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的经理、银楼大班乃至银行买办频繁地进出这座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客观地说，政权更替之际，有逐利商人跳出来搞投机，这个现象并不反常。但是所有投机的目标明显是奔着搞垮人民币而去的，这就必须要高度警惕了。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迁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据前附近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 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陈毅师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互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所谓互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之前我们已经提到，1949年6月8日，银元兑换人民币已经越过了1:2000。等到6月9日，价格继续攀升，同时散布在街头的银元贩子竟然达到了8万人。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8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 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三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一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个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47万担就大概有5600多万斤的样子，听上去好像还行，但您别忘了，大上海它大呀，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也就只够3天的存粮，仅够3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户，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2白1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情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说到陈云，必谈城市接管。很多成功的模式和经验，比如军管会，就是他率先使用的。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东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的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祸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从接手到管理，陈毅市长领导上海市人民政府团结广大市民与社会各界，使上海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稳定。进入上海伊始，是陈毅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而当接管工作完成，一切尘埃落定，陈老总更是信心满怀，因为无论是这个城市还是他所处的时代，此刻都已焕然一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副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近期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到2018正在中国美术馆1、8、9、10、11号厅举行。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装置作品共101件，分为春风又绿、春潮涌动、春意盎然三个部分，梳理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以此反映社会的进步与艺术的革新，力图多角度地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术事业创作和发展的成就。原创色彩美育世界，央美原创2018金秋写生季师生作品展在北京央美原创中央艺术广场举行，共展出央美原创校长及师生作品200余幅。央美原创21年始终坚持大美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发现美的眼睛，感受美的心灵，创造美的德行。央美原创写生秉持感悟自然、研究自然、发现自然之美的理念，在短短一周的艺术生活和写生实践中，让同学们感受和领悟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也正是央美原创校训心怀大美、德行天下的践行，是央美原创美育思想、原创中国美育世界的教育理念的阐释。展览会持续到11月11号。本周从多伦多到北京涌现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北京汉威国际艺术中心揭幕，本次展览共展出8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共40余件作品，他们的作品围绕涌现这一主题，探索不同层面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如李旺的《人类与自然》，周松的《科学与哲学》，王菲、贾新宇的《个人与宇宙》等。作品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涉及油画、雕塑、装置和当代水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很多战斗机弹射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帮助飞行员保命，这个道理现在拿到火箭上也讲得通了。俄罗斯一枚联盟火箭本周原计划将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但在发射不久后便发生故障，宇航员及时启动了逃生系统并安全返回地面，所幸身体无恙。一段录像显示，在与故障火箭紧急分离后，逃逸塔拉动载人飞船紧急撤离，最终打开降落伞返回地面，降落位置距离火箭升空的地点超过400公里。瑞典的全球首家恶心食品博物馆将于10月底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博物馆会展出来自世界各地近百种恶心食品，其中包括中国的皮蛋和臭豆腐。博物馆向参观者展出大约80余种来自世界各地最具争议性的美食。为了让参展的食品保持原有气味，展品将全部存放在医用玻璃烧瓶中展出，超过半数展品将每天进行更换。博物馆馆长塞米尔·韦斯特表示，博物馆之所以冠名为恶心食品博物馆，其用意并非以奇葩食物来恶心观众，而是想通过不同的地域的饮食文化引发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差异的思考，以增进当地人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了解、尊重和认知。日本一批科学家幸运地度过了一次危险的实验，他们实现了高达1200特斯拉的超强磁场，刷新了实验室磁场最强纪录。实验室场面非常壮观，实验仪器和一扇铁门瞬间被炸飞，好在无人伤亡。在如此强大的磁场中，电子的运动会被限制在1纳米的空间内，从而允许研究人员进行更精准的测量，探索新的固体物理学的奥秘。还好科学家们知道这项实验破坏力巨大，都处在安全距离中，据说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制造更大的磁场实验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风景区近期承诺要环扫落叶，留出一条彩叶观赏带供市民欣赏。据悉，今年北京的金秋彩叶景观有望延长至11月下旬，如海淀区的圆明园遗址公园、银杏大道、丰台区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行龙谷景区等，国庆节期间吸引了大量居民参观游览。本次承诺环扫落叶的公园包括园博园、妙峰山、八大处、十渡巨蟒河乐园、南海子等15家公园，均位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北京市已有彩叶树种50多种，光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彩叶树种就占北京市彩叶树种的75%左右。秋天一到，满眼都是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西山生态景观，喜欢美景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近期，首都之窗网站又公布了12类57幅惠民地图。不仅手机可查公办幼儿园、便民早餐店、图书馆等分布信息，还可一键办事儿。据介绍，惠民地图今年首次增设10余项办事服务功能，居住证申请、进京证办理、不动产登记预约等皆可一键导入，一图通办。本次公开地图还探索运用互联网加政务公开模式，公众可以通过北京发布微博、首都之窗微信公众号、北京通客户端和各公开地图责任单位的2微一端查询使用政务信息数据。今年11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需登记挂牌后才可上路。国庆长假过后，亦有不少市民扎堆前往非机动车登记站为电动自行车上牌。交通部门提示，为已购的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市民们不必这几天扎堆办理。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公司网易在北京召开去创大未来战略发布会，宣布正式上线少儿编程平台网易卡搭编程。此举标志着在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网易完成了编程教育的重要布局。本次发布的网易卡搭编程历经1年多的公测打磨，与国内其他少儿编程产品不同，构建了中国首个少儿编程的开放生态，涵括了中国最大的开放社区、顶尖名师精品课程等核心组成部分。此外，为加速中国少儿编程普及，网易卡搭编程将培养10000名中国创意编程老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You say 橘黄，蟹正肥，池螯饮酒滋精髓。又是一年一度的螃蟹季，估计不少朋友都已经吃过好几回了。 秋蟹刚上市，一只五两重的公蟹大概50块钱左右，一家五口人一人两只，这就是500块钱。所以建议下半年如果有馈赠需求的，又或者需要宴请朋友的，海参大餐同样有面子。 没错，海参呢是与人参、燕窝、鹿茸齐名的高档食材，它低脂肪、高蛋白，没有人群限制，也没有季节的限制。关键是呢，它稀缺的营养价值，全家人都受益。 是， 比如说孩子长身体可以补充营养，爱人工作压力大、精力不济可以补充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老年人体质偏弱可以补充海参皂带、海参粘多糖等等。总之呢，海参是全家老少都能吃的养生食材。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了。 是的，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一盒是200克，40多头左右。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而活动当中啊，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给全家人滋补3个月野生海参的代价，仅仅只要799元，划算的每个月才200多块钱。 对， 而且还有一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鲜芋仙的海参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质检报告上的营养成分表明确标注，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含有53.6克的16种氨基酸和73.1克的蛋白质，营养价值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参到家的时候，您一看就明白了，野生海参与普通海参呢就是不一样。 还有3415的朋友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订购了，我妈特别满意这款海参。说和她小的时候吃的海参这个口感是一样的，而且送的这个焖烧杯啊特别方便，比原来泡发海参简单多了。 是的，很多朋友呢担心啊，说海参这么高档的食材，如果是发不好发烂了多可惜呀。那告诉您了，真正的野生海参呢是不会轻易就被泡烂的。 对， 只有那种一年生或者是呢根本没有成年的海参，因为没有时间的积淀，肉质呢松散，一泡就容易烂啊。而每一头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呢都是3年以上的成年体，只要是正常泡发的话，是不会出现泡烂的情况的。 没错，而且现在您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硅